日の悲し い。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如果让一个夜晚变得不太一样，就比如在22:02，就现在你发一个心在花椒的平台上给我，我看到了，这个夜晚就充满了美好的心愿，美好的心。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仪式感的生活仪式，生活节奏，生活态度，我们的每一个夜晚就会变得不一样。谢谢张二宝发给我的小心心，你们还有信心吗？我们彼此比一个小心心，我比给你，你可以通过花椒发给我小心心。谢谢你来到2018年11月14号星期三晚上的10点大陆机，现在是22:02:40，非常感谢你的光临，今天你辛苦了，也希望你在今天晚上有一个不错的收听收看体验。如何让一个平淡的夜晚，那今天就是一个普通星期三的夜晚，变得不一样？不一样的方式有很多种，形容一个夜晚不一样的关键词也有很多，比如说美好、优雅、彻夜难眠、精彩、意义深刻、缠绵等等等等的语言都可以形容一个人，可以让夜晚变得不太一样。昨天晚上我们的网速有卡，所以昨天大家看视频的时候觉得不太过瘾，我也希望今天花椒平台的视频不要卡。我看到了我们的导播又出去调那个视频的节奏，希望今天晚上视频不要卡。谢谢浅心默默游泳的云，2016在路上，张二宝。我在想如何让一个夜晚不一样呢？我们可以把简单的生活过得不简单。我曾经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刚刚来到北京的2003年，大学毕业我就来到北京了。在我第一个公司任职的一位朋友，他就是个特别会生活的男生，因为男生好像不是特别会节俭啊、省钱这样的事情啊，而他不是。就在2003年的我来北京的第2个月，我就跟他在一个公司工作。他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我说：“怎么了？”超市每天晚上9点之后都打折，买什么都便宜。你去买熟食、买馒头、买寿司、买菜， 甚至你买牛排都是半价。那天我花了25块钱还是30块钱买了2块牛排，特别开心。记得记得哦。我当听他说完这段话之后，我觉得整个人都会发光发亮。每一个用心生活的人，都会让每一个白天黑夜，每天重复的日子变得不一样。我想在收音机前还有在视频这端看节目听节目的广大的听友和网友，一定都是会生活的人。每个人都有制造浪漫制造惊喜让一个平淡的夜晚变得不一样的技巧和方法。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听看一看。现在正在视频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视频卡不卡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了二宝告诉我视频又卡了。 What shall we do? 就静静地让这个夜晚的琴声心跳声和你想说的语言的打字的声音布满你小小的空间。不要忘记来花椒找我，搜索十点大陆记，你也不要忘记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那里也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哦。第一首歌有请我非常欣赏的，在夜晚特别能让人静下来想一想这个歌手唱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唱每一句歌词时营造的合适的超然的优秀气氛。我们首先有请林忆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也许。也许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今天晚上就变得不太一样了，你索性开了一瓶红酒，然后可以听听林忆莲在这首歌里跟你讲述的这短短4-5分钟的故事。让我们开始吧。 在故事的尽头，总是无能为力的哀愁，多少真心真意的承诺都不够。想过从此会一个人走，你却走进了我的心头，胸口那股熟悉的告诉我有继续的理由，为了你我能够放弃一切去追求，为人意陪你走，握着你的手，也许真的拥有，有了你已足够，找到继续的理由，爱着你到以后，握着你的手，也许这一次能真的拥。 也许你生活的城市很孤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一间屋子，一份简单的食物和一双温暖的眼睛。我想问问现在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亲爱的你，是否拥有了一份简单的食物和一双永远温热的眼睛呢？ 事的结局能走到白头。 这是一个太过孤寂的城市，虽然也许你没有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但是你觉得有权利拥有一份简单的食物和一双永远炙热温暖的眼睛。十点大陆机，遇到更好的人，变成更好的自己。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谢谢所有的网友在跟我说网速现在恢复了正常，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在看到彼此的时候不被不透明的空气遮住我们的视线，不被网速限制住我们交流的频率。谢谢你持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新浪微博我的梦在雪里燃烧分享了我，谢谢浅心默默分享了我的直播间，也看到了刚刚一位朋友送了我的金话筒，非常开心，让这个夜晚变得不太一样。更感谢刚刚在22:02发一颗红心跳动的红心给我和给自己的所有的朋友。我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大把让自己快乐的理由和方式。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是不太容易放松的，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在学习的氛围里，我们都会比较紧张，说的话做的事步骤，然后你的频次也会不太一样，你会自我调节。在你特别兴奋的时候呢，会把自己特别阳光有力充足电量十足的一面展现给你身边的人。如果你非常辛苦，身体有点疲惫的时候，你会找一个小小的空间让自己休息一下，晒一晒难得的阳光。可是每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人自然而然的心情会比较的灰色。就像今天晚上，你的城市空气通透吗？是不是会在你行走的路上街道上看到戴口罩的人，行色更加的匆匆了，对吗？是啊，就像我的梦在雪里燃烧一样，好多人在城市里打拼，是一生为了一所房子一个住所。或许有些人不这么想，但是有一个温暖的家，每当你疲惫的时候推开家门一瞬间，有你喜欢的灯光，有你熟悉的家人和拥抱，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哦。如何让一个平淡的夜晚变得不一样？ 我看到那位听友，这位听友应该是上海的朋友，他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很文艺的人哦。他是这么说的：如何让一个夜晚变得不一样呢？他说，给某人写一封信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就寄出去，然后等待，管他回不回信，有没有回复，反正那个夜晚我是用心写了很多话，比如说我很想你这些话，我或许说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写下来。人有时候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节点上会突然想念泛滥成灾，也就不难理解突然好想你是一种什么情感之地。 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在孤独悲伤的日子里，请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并且说，这个世界上有人在怀念我，我还活在一个人的心里，一直都在。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每个夜晚你是否过得很快乐？在你工作学习的城市当中，是否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的心理？我想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容易快乐的。当你找到了快乐的方式和方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自己怎么调整自己的，然后记住当时的那样一个气氛点，然后经常去发现它。谢谢你来到十点答录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直播间。你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你也可以通过音频听到我的节目。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何为贵 8289F 关注了我，看你在哪里，你在广东的惠州，广东的天气不错。今天晚上是一个平常的周三的夜晚，对吧？那如何让这个平常周三的夜晚变得不一样，让你印象深刻，有惊喜，有回味？那我可以很想推荐我的节目一样的打 logo 的说，来看来听十点答录机啊，那你也一定会有一些些收获。那我也可以很真实的向大家讨教说，你到底有什么方式和方法能让你忽然这一晚的心情就变得特别不一样。我曾经有一个自己的习惯啊。 OK， 看到了何为贵，你现在在天津哦，离我们不远。天津今天空气怎么样啊？有没有戴口罩？要注意身体哦。我有一个自己的习惯，比如说我忽然就有一次想看老电影，就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个什么叫所谓的这个网络资源，我都是去买 DVD 的。那时候我买过第五、第九，说来听挺有意思哈，因为我们都会有那种买盘的经历。我就搜了好多的老电影，找了几部，有我国台湾的电影，有美国的电影，还有冰岛的电影，我拿了三部，我就看。当我把那个 CD 机放在我的那个时候电脑里有那个什么 DVD 打开之后，我就觉得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周遭也变得不太一样。我点了一杯红酒，坐在我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我记得那是2003年04年之间吧，我的房子只有13平，还是租来的。我觉得那个世界真的很丰盈，很快乐。我看了很多很多之前看不懂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回炉看一些老的电影，比如说你在23岁看过，10年过去了， 你在33岁再看一看那个电影带给你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我在看完第一部我国台湾的电影侯孝贤拍的电影之后，我就来到了我的小窗户的旁边。我哪有阳台，我没有阳台，我住在合租的房子里。我看着外边5楼以上的那个夜晚，感觉天离我好远啊！我就在想，是不是住在18层的人会离的天近一点呢？他们看到的天跟我在住在5层看到的天是不是不太一样？如果有一个大大的阳台，你可以坐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椅子上，把腿搭到阳台的上边，翘着二郎腿，看这个天，看这个城市，是不是也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想了很多，又简单又美好，还冒着几分傻傻的安静。那个夜晚就觉得很有意思。有些人在孤独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对着镜子说话，跟自己聊天。哎，周准，你最近怎么样？哦，我最近还好吧，身体还不错，也经常跟家人联络。那你觉得这样会持续多久呢？哦，我不是很确定，但我想至少我自己开心，我身边的人和在乎我的人就会过得踏实吧。你要加油哦，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电影，有好多的记忆。其实在今年有一个我之前特别喜欢的女歌手，我觉得她一唱歌的时候就会觉得是在真诚真心真意的唱一首一点都不商业化的作品，而且她有一张出水芙蓉的面庞，即使她不化妆，淡淡的就很漂亮，有一种书卷的气质。我觉得女艺人女歌手如果真的有一种出水芙蓉的气质，不用去雕饰的感觉，是难能可贵的。她叫刘若英，她导了一部电影《后来的我们》，我自己去电影院看的，我静静的看了很久很久，因为我有似曾相识的经历，在北京搬家搬家搬到那里搬到那里，我也有自己曾经没有在一起的姑娘。也许刘若英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每个人都会似曾相识，但是如果你漂泊在外，都有一些些小小的情节会映照你现在或过去的生活当中，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当田馥甄唱这首《爱了很久的我们》之后，很多人会有共鸣。爱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很久的我们，成为了朋友，一个很尴尬的形容爱了之后很久的朋友。但是我也想祝你快乐幸福，送给大家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 颠沛流离，如果没有，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 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朝万座，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如果你想加入十点大陆机的听友团还有网友团的话，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公众群啊，你可以扫描，现在如果你在看我的直播的话，你可以扫描屏幕应该是右下方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体当中，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白天和黑夜。跟各位讲讲白天我们那个群是特别欢乐的，大家彼此生活的发着自己的小心情小心思，也分享美食旅行的照片还有心得体会。一到晚上我们就转一个模式，进入安静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城市白天和晚上是不太一样，白天喧闹，晚上静悄悄。如何让一个静悄悄的夜晚变得不太一样？首先你可以要来听来看十点大陆机，我可以让你的心安静下来。不是说我有多优秀，我只是想说夜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力量，能让很多东西发光，心灵、眼睛、耳朵。点一首歌送给你， Take me down. I feel like coming down. But I want to show you howIs gone, nothing you can do to me won't take me down. You will try, there's nothing wrong, nothing you can do to fail the love of sound.I was sleeping. fear that I found, I see it in your eyes. You take me down. Once upon a time, I was your fool. Nothing you can do to me will take me down. 巨大的情感波折，一个巨大的事情完成之后，你所有的解脱，你可以睡在雪地上，可以躺在舒服的席梦思的床垫上，可以一头扎进泳池里。 Take me down， 其实很多的英文歌曲都会有它各种翻译的方式和方法。 Take me down， 深到土壤里，让我永远不再醒来，等等的一些感觉会让这首歌有了不同的意义。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张二宝看过奶茶刘若英的演唱会啊，我看过有限几个人的演唱会，但是每一个都让我印象十足的深刻。 Beyonce、 王菲、张学友、谭咏麟、李宗盛、赵传，还有几个外国的乐队，我就是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些人适合开演唱会，有些人真的不适合。我不说哪位歌手，还是在 CD 里听他唱歌比较完美。嗯，你的航海你来了哈，好久不见，见字如面吧。每个人都有一堆事情要忙碌，不要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更平淡，学会经营生活，经营自己。我身边有一个认识的女生，她不是那么漂亮那种哦，但是她特别会过生活，她喜欢把房间布置得特别温馨。我发现人在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会想方设法用自己手里仅有的那些钱去装扮自己的生活。她是我的以前的同事，她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她的一个故事，说有一次过西方那个节日，12月24号那天晚上，没有人陪她过，她单身。身边的朋友要么出去 party， 要么跟异性朋友相处，伴侣们一起开心。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他就在提前两天的那个时候呢，在网上买了很多的那种亮亮的小灯，不贵，很便宜。然后买来之后，在12月23号的晚上还是12月24号的早晨送到了，我忘记了。然后他就开始布置，下班之后布置，只要是可以让屋子里亮起来的地方，都布上那种可以闪得不灵不灵的小灯光。当他忙完了之后，累得很，坐在沙发上看到那个小屋子的时候，自己哇哇流眼泪，说好开心。不是因为孤独，而是因为原来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候 也可以让家变得不一样。然后又放上了很好听的爵士乐，一个人在家里过了一个12月24号。可是那个夜晚他记得很久。我记得他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眼里是亮的，是发光的，这种感觉让人很美好。时间来到了22:41:47，如何让一个夜晚过得不太一样？你曾经有那个记忆，你的夜晚突然本来是平淡的一天，因为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变得让你特别的开心、快乐、幸福。 Anyway， 你可以慢慢想，想不起来就听我放的歌，让我们一起度过每一个平平淡淡的夜晚。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青春仍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编织太美，最后迎接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交错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交错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我笑中还有泪，哦，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夜，心痛的滋味，哦，眼泪，擦干眼泪，我不要一切曾有的眷恋，眼泪是。眼泪是伤悲，和眼泪都是你。眼泪是天，眼泪是昨天，我眼泪无路流泪。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为什么我会放这首歌给你们听？眼泪这首歌是我在2007年的一个晚上跟一对朋友在 KTV 我唱的歌曲，我唱了就是张学友这边 live 版本的歌，我唱的挺好听的，大家都特别感动，说哎呦，范晓萱那个感觉是女生的反馈啊，一个男子唱眼泪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不同的感觉。嗯，眼泪是苦，眼泪是笑，眼泪是甜，其实都是感谢。嗯，也谢谢那些年让你有流泪冲动的人和事情，你不要忘记，也不应该忘记。嗯，如果这样说忘记的话，就请忘记那些不好的、灰色的、感伤的东西，留一些自己最重要的部分，还原美好的场景，让本来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好，我记得在有一期节目当中，我的朋友说我在三环开着车听你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忽然这个夜晚就觉得哇好开心啊，他说比中了彩票还开心。我说哇，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他说彩票中不到的，跟你开玩笑。但是确实是我在三环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久违的这首歌，也就是我接下来要放给你听的这首歌。他觉得整个人一下回到了大学时代，那个简简单单懵懵懂懂的时代，陪着他。嗯，我想有很多这个城市里忙碌奔波的人呢，会在晚上呢忽然邂逅了一条资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首歌，你的思绪就会瞬间真的可以快速穿越到那样一个点里，那样一个事件当中，很神奇。我称之它为美好的生命瞬间。到底我那个朋友在三环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哪首歌呢？有请。是否真的爱我？哇，在那个青春萌动的年代当中，谈爱好奢侈，也许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老问，是否你真的爱我呀？哦， 是否真的爱我？别对我沉默，这月色美丽的夜晚，你在想什么？是否真的爱我？别对我冷漠，你心里有什么样的话，尽管对我说。还记得曾经编织的梦想，也许你早已遗忘。绚烂的爱情在多年以后，也许渐渐变得平淡。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微妙难琢磨，不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惑，总是那肩并肩走过的岁月刻画在心头，切切地叮咛着我与你长相厮守。 别对我冷漠， 许渐渐变得平淡。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微妙难琢磨，不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惑，总是那肩并肩走过的岁月刻画在心头，切切地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是的，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我要通过这四个镜头跟你说再见喽，再见喽，再见喽，再见喽。虽然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三的夜晚，还有一个小时周四就来到我们身边了，11月15号就来到我们身边了，你真的可以算一算2018年还有多少天结束。其实我们回眸看看这些天过去的这些天这些月，十点打斗机一直没在这里陪着你，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对于我而言，对于大家而言，我们彼此成全，因为有了你们，有了这个节目，有了这个节目当中的我，十点大陆机才会生而不同。最后一首歌送给彼此，好，谢谢大家每晚的光临喽。莫文蔚，一切安好，明天希望天气变晴了，笑容挂在嘴边， See you。 不要忘记接下来伍洲东先生的想要和你说，晚安了，拜拜。 都清楚知道，想用悲伤证明这一场凑巧的相识比生命还重要。爱哭爱闹，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想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不躁，最后还在笑。最重要 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只怕树能生。